就偷偷喜欢上你，你的潇洒，你的美丽，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第二次遇见了你，我一生深爱上了你，为你痴狂，被你着迷，移动的心在风中飘个不停。我深深的喜欢你，也深深的爱上你，你的笑脸常出现在我梦里。我深深的喜欢你，也深深的爱上你，我却只 在意。